听你说，愿你深深的失望。没有权的义务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荒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要给用尽所有力气，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荒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，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Hello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郑秀文的《值得》。其实之前一直了解到的郑秀文是舞曲天后啊，因为有一些非常这个欢快、律动感很强的歌曲，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。那么这首《值得》呢，也是为数不多的这种，让大家传唱率比较高的抒情类的歌曲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明和毛宁合唱的《心中只有你》。 最真的拥抱，给你最后的依靠，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问你是否知道。 是共度一生一世，心中了无遗憾。只愿你我相恋，是生死不渝无悔的情感。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拥有我生命中所有的笑容。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是我永远的。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陈明和毛宁合唱的《心中只有你》，也是一首经典老歌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安以轩带来的《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》。其实安以轩啊，也算是偶像剧天后了吧。之前，大概10年前或者是更长一些的时间，有经常看她的一些电视剧啊。虽然说现在，演的一些剧目少了一些，不过最近了解到她一些新闻，是因为她结婚了，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新娘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》。 载着我柔软的心的方向，在空中划过了星星的光芒。爱情没有少年中的翅膀，在你消失的夜晚上，春天明媚的阳光，鲜花在我风里寂寞的飘荡。 好音乐9-5-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-5-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，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，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，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。今天是12月15号，好音乐9-5-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0105798-6666。

寂寞。如果不会很久，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，别爱我，不要。 好的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郑中基的《别爱我》。为什么会放这样一首歌曲呢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，偶然看见一位老友他分享了这首歌，并且附上一些文字，说到非常怀念年轻时候的郑中基，也觉得他的歌曲还是老歌经典，所以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样一首别爱我。不知道大家对郑中基的记忆当中的印象还有多少呢？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时互动平台来跟我交流啊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播放就是你的歌曲哦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小虎队的《让我牵着你的手》。 让我牵着你冷冷的手，我们一起走这个寒冬，让我陪着你做一个梦，一起过这段寂寞。明天不会有昨天的伤痛，我们已经懂成长是什么，用你的微笑去融化冷漠，没有任何忧伤赶不走。 把成长统统化成彩色的梦，让今天成为明天最动人的传说。走进世界，走出寂寞，用我的心跳丰富你的脉搏，让你我的传说在星光里闪烁。明天不会有昨天的伤痛，我们已经懂成长是什么，用你的微笑去融化冷漠，没有任何忧伤赶不走。 来自小虎队的一首《让我牵着你的手》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。虽然说这个旋律并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，但是歌词还是很打动人的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《给未来的自己》。 站在狂风的天台，一望

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方。 一首非常好听优美的歌曲，来自巫启贤的《在水一方》。那么这首歌啊，也是根据《诗经》改编的一首歌曲。其实啊，在我们古代很多的这个诗词啊，用现代的这个曲子谱出来以后呢，也是非常好听的。比如说这个《明月几时有》，用的就是苏轼的这个《水调歌头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惠妹的《空中的梦想家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哦。 想家。